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耳东兔子。 我是周思月，记得点赞。 第五十集，再次成为同桌。胡同窄巷，古朴的巷口堆了几辆破旧的小三轮，叮铃咣啷，一碰就散架，道不尽这千面胡同间的聚散离合、儿女情长。墙角不知谁栽了一株傲人鹿角海棠，在寒风中独立，摇摇欲坠，摧枯拉朽，庄严静谧。忽然间，巷弄里窜过一只白猫，三两下借着巷口破三轮的力窜上了墙头，踩得咣咣直响，泛着绿光的眼珠居高临下地盯着他俩。丁宪收回神，在猫叫声中低声开口： 啊， 恭喜你啊，周思月。 少年嘴角噙着笑，没做声，倒是墙头那只猫刷存在感般的连叫唤了几声，它前腿蹬得笔直，在墙头上走起了猫步，显然认出了周思月正在跟他讨食。 是张哑巴家的猫。 花盆底下压着一袋猫食，平时周思月跟蒋晨几个人路过，有空就帮着喂一喂。 多，下来。 周思月清冽的嗓音在巷子间回荡。丁宪看着他半蹲着身子，将猫粮放进猫盒里，修长的手指在地上轻轻磕了磕，抬头吹了声口哨。那小花猫光速从墙头上蹦下来，又是一阵叮了咣啷作响。那团毛茸茸的白色小家伙已经趴到了周思月的面前，暮色微沉，偶有路过相熟的邻居跟周思月打招呼： 哎，放学了。 周思月蹲在地上抬头，一只手摸着猫，礼貌地回应： 啊，你又锻炼去啊？ 嘿，可不嘛。 大爷拎着一把太极剑，迈着轻快的步子消失在巷口。小猫吃完了，小脑袋又往周思月怀里蹭了蹭，撒娇似的抻了抻脚，甜美又风情万种的喵了一声。丁宪在身后颇有敌意地瞪着他： 嘿，春天还没到呢，你在这叫什么春啊？ 小花猫得逞似的又冲他伸了伸爪子，气得丁宪直翻白眼。这天，刘江端着杯子刚进办公室，被杨维涛叫住，递了一支烟过去。 哎，刘老师。 哎，可别诱惑我了啊，我这准备要二胎呢，好不容易借了几天，这要抽上了回家准闹腾。 行行行，还是嫂子厉害啊。 那是老母一只。 哎，对了，你们班那谁 闯祸了？ 没，就是有同学成绩退步挺大的，不知道是不是遇上什么事儿了呀。 说着，杨维涛将一张卷子放到刘江桌上。 那你看看，这么下去可不成啊。 刘江将信将疑地低头，看到丁宪的大名也是满眼遗憾。 这孩子刚来的时候挺好的，不知道是不是受了影响啊。 啊，什么影响啊？哎，我记得他以前跟周思月坐在一起的吧，那时候数学还挺好的呀。他呀，还得跟周思月坐，让思月这个准大学生啊帮帮他。 这成吗？ 嗨，试试呗，反正周思月都拿到保送名额了，闲着也是闲着，都是好孩子，您啊也别跟防狼似的防着。 于是当天下午，丁宪就被刘江指定坐到周思月身边。为了掩盖这次的小变动，刘江还特意小幅度调整了座位。变化来得太快，丁宪无法消化，有点震惊地看着身旁的少年，感觉不太真实。反倒是手里捧着一本书的周思月率先悠闲开了口： 别来无恙啊。 换完座位，刚巧也放学了，之前的数学模拟卷传下来了，就这么赤晃晃地摊在桌上。 周思月随意一瞥，被丁宪眼疾手快地猛地盖住，悄悄抽出来。 藏什么藏？现在知道丢脸了，早干嘛去了？我考试这段时间，你跟孔沙迪环游世界去了吧？非得人家拿根绳子在你后面抽着你才转呢？你是陀螺吗？ 成绩上不去，周思月比丁宪还要着急，口气是真凶啊。他一下就把小姑娘心里的委屈给逼出来了。谁不想成绩好呀？可他就是笨呢，就是找不对方法，做了几遍的题就是会错，他有什么办法呀？回家的路上，周思月也不知道中了哪门子歪风，一句话也不和他说。丁宪更不想和他搭话。两个人就这么别别扭扭地走了一路，直到走到胡同拐角，丁宪忽然朝着反方向走。 我今天回自己家。 哎， 周思月一把抓住他的后衣领，把他给提回来。 错了还耍脾气啊？ 在周思月眼里，总是觉得他不够努力，不够认真。下课跟孔沙迪说笑，或者跟同学扯两句，却忽略他认真写题、记笔记、刷卷子的时刻。周思月越是着急，越看不进眼里。他就跟长辈似的，明明丁宪写了3个小时题，偏偏只看见那3分钟的休息时间。 努力有用的话，还有你们这些天才干什么？ 丁宪喊完，忍不住哭了。他用手腕抹了一把眼泪，转身执意往自家走，但他马上被周思月拖住，拎到墙上按住。周思月微微低头，无奈地举手投降。 好好，我道歉。 道歉有用的话，要警察干嘛？ 那你要怎样？ 话音刚落，脖子就被人勾住，身前忽然一个团团的小东西贴上来。小姑娘埋在他肩头，报复性地将眼泪鼻涕抹上去，湿漉漉沾了一身。 谁让你凶我的？ 周思月忽然就没了脾气，一切都刚刚好。墙根底下霜雪褪去，墙角的那一株嫣红的海棠开得静悄悄的。少女轻倚着墙，双手勾着对面少年的脖子，轻仰着头，破涕为笑。少年低头轻笑，不再辩驳。也罢，嬉笑怒骂全凭他心意吧。这暗灰的城墙旧瓦中，埋藏了多少数不清道不明的儿女情长、英雄气短。之后讲卷子，周思月倒是耐心了许多，但也有脾气暴躁的时候，因为实在觉得这丫头太笨了，教了几百遍的题目，最后还是该怎么错就怎么错，这榆木脑袋呀。这天，丁宪把整理的错题放在周思月桌上，等她回来检查，然后就匆匆赶回去收拾东西，洗澡准备睡觉了。衣服刚脱了，她心情愉悦地哼着小曲儿往床上一丢，拎起睡裙往身上套的时候，门开了，伴随着周思月不耐的声音： 刚给你讲过，你怎么又错啊？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听啊？ 声音戛然而止，显然是被眼前的画面惊呆了。屋里的人也吓傻了，尖叫一声，下意识伸手捂住脸，然后又反应过来，捂什么脸呀，又不是在澡堂里，于是又猛地往地上蹲，用床挡住自己，扬手飞了一个枕头过去。 你出去！ 我 出去！ 又是一个枕头飞过去。周思月眼疾手快，砰地关上门。他回到自己房间，拉开椅子一屁股坐下去，人往后仰，手撑了撑额头。周思月表情极其懊恼地发出一声低沉的叹息。刚刚真的是急了，教了2-3遍的错题拿过来还是错的，他看到就窝火，连进门前最基本的礼貌都忘了。他靠在椅子上静思3秒，脑子里依旧混乱，画面依旧香艳，他再也静不下心来。周思月睁开眼，低头揉揉后脖梗，人浮躁得很，又猛地从后脑勺往上搓了把头发。 耳后泛红，低声骂道：“ 靠！” 时冬腊月，冰天雪地，漫天鹅毛废墟，窗户上都结了霜，寒风跟冰刀似的，一下一下刨着人们的骨。就这么个天气里，蒋晨决定去当兵。人在年少时，谁还没点志向？但谁也没想到，蒋晨能在这个节骨眼上决定去当兵。当天晚上，蒋家天翻地覆。周思月赶过去的时候，蒋志雄一个杯子摔在地上，声音洪亮，一声暴喝：“ 当兵有什么出息？好好考个大学不行吗？非得这么折腾！” 蒋晨从小对读书就没什么兴趣，也自知考不上什么好大学。他不屑地哼一声，但到底没敢顶嘴。 哎呀，老蒋啊，思月来了。 蒋母看见周思月进来，忙出声打圆场。蒋志雄往门口看一眼，缓和神色，冲周思月道：“ 你来得正好，你俩关系好，你好好给他捋捋这其中的利害关系。现在哪儿还有男孩子去当兵啊？啊，谁家孩子不是拼着读书这条出路啊？ 你干脆认周思月当儿子吧，人清华保送了。” 蒋晨憋不住劲儿了，顶嘴道。蒋志雄立刻瞪圆了眼睛要冲过来揍他，被蒋母拦住，忙冲周思月使眼色。从小周思月就在这帮孩子中最有话语权，帮着从中调和气氛。 哎，叔，我跟他单聊。 哼！ 蒋志雄哼一声，负手离去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下一集更精彩。